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商务大楼；西行过海嗰边咧，亦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启瑞出口。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咁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新界区方面，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沙角尾路。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上去清水湾道回旋处。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花都广场二座、沙田水泉澳村山泉楼、沙田丰和村和安楼、沙田新城市广场红棉阁、沙田第一城31座、屯门华都花园一座、屯门少伦苑辉伦阁、屯门智乐花园乐恒苑、天水围嘉湖山庄丽湖居10座和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4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 DSE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DSE 考生必须在每个考试日自行量度体温， 考生亦要完成快速抗原测试 RAT， 考生应该将当日的阴性测试结果放在准考证旁边拍照以作记录，在整个考试进行期间保留有关照片，以便抽样查核之用。 考生亦要填妥考生健康申报表的最新版本，申报表有机会随政府最新公布的防疫政策更新。考生出发到市场之前，记得到考评局网站查阅并且列印最新版本的申报表。 如果考生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就不应该前往市场应考，包括发烧达摄氏38度或以上、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者突然丧失味觉或嗅觉等新冠病毒病病征，正接受政府指定的检疫，包括居安抗疫计划以及家居隔离。在考试当日自行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时，结果为阳性。 大家要继续做好自身防疫，专心准备 DSE， 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老人科专科医生何韵诗。 呢两年个疫情咧，好多长者咧觉得自己记性唔好啊，吓认知障碍啊，或者脑退化嘅情况咧系严重咗嘅。就因为而家好多时候佢哋都冇咗个社交嘅活动啊，有啲焦虑啊，甚至乎有抑郁嘅情况。好多时候要多啲关心佢哋啦，甚至乎可以叫啲孙仔啊或者啲细路同佢倾下偈咧，可以希望佢哋咧心情咧都会好啲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好，时间天气嗰啲自己睇啦。 系 咁啊，今日一开始嘅时候咧，要读一个 post 啊，系啦，依旧啊，系嚟自于啊嗰、那个啊联军讨论区啊，都系嗰个港台最废，要多谢一位老师啊。 老师嚟噶， 系啊，因为即系小弟啊，一路以嚟都系呢个 mom post 犬啊，所以咧我都认得边啲人有留言，边啲人冇留言。呢位嘅留言者咧，好似系新加入嘅， 系 咁佢问咗一条问题啦，想问啊，二台仲有啲咩节目系值得听嘅？咁我唔讲边个啦，系咪先？ 你听紧咯。 佢有提咗几个嘅，啊 OK， 系啦，咁啊再问仲有冇推介啦？ 嗯。 咁我哋嘅一位忠实听众啊，阿勇就话就系、是、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啊，有二台最后生嘅 DJ 张俊豪，同埋另外一位主持波成加埋奔神嘅骚动音乐都值得听噶。 哇，当之有愧啊，二台最年轻，我都唔敢再认者年轻啊， 我认啫，因为根据我哋嘅泳儿大姐啊提供，景雄有机会大过我嘅年纪， 系咩？ 系啊，佢上个礼拜同我哋讲噶嘛，你记唔记得啊？ 好似系啊， 有机会啫，未知我哋查证，所以我暂时啊，仍然有机会啊，位处于呢个嘅榜首嘅。好啦，咁但系呢位留言嘅老师，即系新加入嘅老师就话系嘅，波盛同阿一几搞笑嘅，多谢， 多谢老师， 多谢老师。我唔方便讲佢系咩老师啦，但系佢声称，唔系佢 user name 咪有老师乱啫，呢两只字啫，系啦， 系咪嗰啲好废嗰啲汤过老师？唔系呢啲， 唔系呢啲 ，OK， 系啦。咁啊，波盛同阿一，系几搞笑嘅，系几搞笑嘅， 有 potential 啊你啊， 所以啊，提起呢个老师啊，就令我谂翻起啊。早几日嘅 DSC 中文， 唔系谂翻以前嘅老师， 系 谂翻 系谂起早几日嘅 DSC 中文，因为小弟身边咧都有啲做补习嘅老师嘅，咁啊有一两位咧就系做呢个嘅中文老师啦。咁你需知道小弟即系中文唔系话特别好啦，拎 A 咁样咯。咁啊，我又见佢有 post 嗰啲即系今年嘅题目系有几个噶嘛，即系其中一个系假设你是校服的话。你会点样去写试继续写落去噶嘛？跟住仲有个得不偿失嘅题目噶嘛？你记有冇留意今早几日嗰个嘅中文作文嘅嗰个题目？ 搵翻我有立过咯，但我唔记得咗啲咩。英文嗰啲我就记得，反而因为有讲开中文嗰啲 校服嘅自述 系 啦。我是一套校服，今日要和主人分离，必有翻体会。第二下边有幅漫画。咁啊，对你嘅启发以得不偿失为题，同埋与其一生专精一事，不如发展多元人生，你同意吗？ 撰写一篇论述你嘅睇法， 系啦。哇，呢三条题目你会点拣呢？ 其实咧，我最有 feel 系 A， 校服的自述。嗱，呢个有缘起嘅。当年有一个好大家记得嘅题目叫做柠檬茶，系咪？ 哦，系， 系我考嗰年嚟嘅。 哦，系啊。 而我本身咧。系想 历史题目啊，简直系 我嗰阵时咧系想写柠檬茶呢个题目嘅，即系 for reference 嗰时佢真系得呢三个字，总之你自己就发挥究竟应该写啲乜嘢啦。我嗰阵时想写嘅角度咧就系、是、我系一包柠檬茶，我点样诞生嚟到呢个世界？ 系， 然之后谂我完全唔知道一包柠檬茶系点样嚟嘅， 即係佢經過工廠點樣製作嗰啲，其實我唔知道。而我真係諗到檸檬茶嘅誕生係點，所以我最後冇寫到。 哦， 即係但我係好， 但係嗰個係難啲，因為就咁檸檬茶佢冇講係即係叫做 即係佢又唔係論述嗰啲嘢， 係啦，即係你可以以一個題目去討論檸檬茶，例如我想討論檸檬茶在香港嘅文化價值，係代表一個中西文化嘅合璧嘅交融啊，即係例如可能係西式嘅 tea 再加中式嘅一啲檸檬，又或者唔知點樣茶餐廳嘅文化，咁都可以噶嘛， 可以㗎， 又或者用檸檬茶去討論人生，例如一個 pH 值嘅。究竟人啊，应该处于一个什么嘅 pH 值又得噶嘛？应该理论上应该得啦，系咪先？ 系啊，因为 几多分系一回事啊，系咪先？又或者柠檬茶究竟点样冲泡啊，先至系最好？写咗篇实用文出嚟啊，亦都得噶。 欢迎改紧卷嘅老师睇住呢个步骤，泡住一杯很好喝的柠檬茶嚟细阅呢一份卷咁。即系因为佢就系冇一个框，所以嗰时我就觉得写呢啲好似就。多啲發揮空間，同埋你可以容易突圍而出啊嘛！即係你啲論述嗰啲，我真係唔夠人講嗰啲 point 嘅咁。所以校服呢個咧，我覺得係似呢啲，即係比較抽象啲、天馬行空啲。所以呢三條我第一下咧，我應該係會講校服的自述嘅。你可以加好多自己啲創意落去啊嘛！即係你唔係要講道理，因為頭先第三個咩專精一樣嘢嗰啲。即係嗰啲好悶咯，即係我考試已經辛苦啦，不如寫得開心啲，反正最終你都唔知幾多分㗎啦。 咦？但係你有冇發現過自己係寫啲咩嘅類型係比較即係擅長？即係嗱，基本上我哋讀書嘅時候有基本上有三款啦。 係， 第一係描寫文啦，即係例如你要描寫一個山水，描寫一件描寫一個叫做風景， 風景啦， 係啦。咁第二個係記敘文啦，記敘文就寫一個起承轉合出嚟啦。第三就是議論文啦，係啦，議論文就是你要講你嘅觀點、你嘅論點，同埋最尾嘅結論。咁有時我哋嗰陣時寫，例如我哋寫中國文化及中國語文及文化，即係 A level 嘅時候，佢都係你嗰個叫做文化專章，你都係要有一個論述同論點喺度噶嘛。你有冇發現自己寫咩係叻啲啊？ 我中意寫記敘文，但係攞分通常係議論文咯。 係 係啦，我因為我最終揀啲題目，我攞 A 啊。小弟實不相瞞 ，A-level 都係攞 A 嘅中文， 哦、 我嗰時都係、 哦，原來 睇唔出啦嘛，睇唔出啦嘛，收得好埋一啲嘢，所以我都係嗰陣時寫議論文嘅，因為我咁啱早幾日我執房咧抄翻，我因為我有 錯，我哋如果呢度咧，我哋例如執笠啊，或者要換，即係例如我唔做或者你唔做要換人咧，我哋嘅最低要求係中文要攞 A 咯， 先可以執到呢個位咯， 我哋唔知道上面有咩人係中文攞 A 嘅咧， 真唔知道啊， 所以嗰陣時。阿瓊都係中文攞 A 噶嘛，好似 係啊， 嗱，所以我哋就俾口切嚴瓊子出現啦， 係啦，因為大家有幾， 大家都係攞 A， 係啊，如果唔係嘅話，文化水平差太遠啦， 溝通唔到啦， 溝通唔到，啲監製如果冇 A， 我都覺得溝通唔到、 哦，我都想知喎，啲監製咩食啫啊，揾人問下佢哋兩個。跟住就係我話近排咧揾翻我當年嗰啲卷，因為我儲起曬喺度嘅，儲翻我哋 A level 嗰啲考卷咧，即係做咗紀念啦。跟住咧，我睇翻當年我考嘅其中一條問題，佢上面有一抽嘢，因為中國語文及文化佢有啲文本有啲古仔對話啦。跟住嗰條問題類似就係話，究竟啊規則同埋呢個道德邊一樣嘢係緊要啲？ 係 即係佢問嘅呢一樣嘢。然之後以而家呢個三十幾歲嘅人嘅年紀，經歷咗咁多啦，我哋都係咪先？ 係 一望嗰條問題。好易答啫，點解有規則啫？就是、因為你嗰個道德你規範唔到嘅時候，你要用一個規則去限制住啲人嘅行為，令到大家可以合乎一個道德啦。咁但係個根本規則嘅出現咧，我覺得都係因為大家要合乎道德先至做到嘢，類似咁啦。即係你嗰下望你就覺得 其實好易寫、啊， 好易寫啊！即係呢啲就最黑人憎嗰啲咧，出到嚟做嘢嗰啲人話，其實啲書唔好難啫咁。最黑人憎嗰啲咧咁 嗱，即係大家都係你 A 咧。就有一个道德水平上嘅分别啦，我就从来唔会觉得啲嘢易嘅。正如啊，早几日啊，有个家中有位长辈，咁佢最近又有啲 project 嗰度要处理啦。咁其中咧有啲类似文章或者有啲小即啊，点讲好咧？即系佢要做一个，你当佢要做个 presentation 啦。咁个 presentation 佢有份简介去写佢今次做嘅 project 系想做啲咩啊，或者入边嘅内容系啲咩啊？然后或者可能佢 send 个 email 出去嘅时候，唔系 email， 即系佢真系一个真系要写得文笔嘅靓嘅人去写。咁佢话，因为佢由细到大读书都唔系特别叻，咁佢的而且确经验丰富过我啊，女都生埋啦。咁但系因为佢咁多年嚟啊，毕业到而家。 佢都係做一個會計師。佢話計數啊，叻啫， 寫字 揸筆寫字。佢同我講話，佢寫個200字現儲得神啊，佢已經寫咗一個下晝啦。佢話嗱，你呢啲揸筆揾食嘅，你幫我拍硬檔，我最多出翻啲零用錢俾你，你幫手寫啊。你電台嗰度寫幾多，我照開翻俾你，開多都唔緊要，大家一場親戚幫我拍硬檔，幫我寫啊，你應該一個鐘寫完噶啦。咁所以咧，其實真係唔關嗰個叫做經驗多錢事啊。有時係我哋可能因為我哋做，例如我哋做 mixing 或者做 set 文咧，其實簡單嚟講係等於已經做咗一篇嘅文章噶嘛。只不過一個口述嘅方法去呈現出嚟。所以其實對於一啲咧，如果佢真係例如可能做會計嘅，或者好似我個 friend 唐牛，佢係做 cam 嘅，佢真係寫唔到一篇文出嚟噶。嗱，例如最簡單，唔好話寫一篇文啦，最簡單嘅可能喺 WhatsApp 嘅對答咧。你都会睇唔明啊、哦！你写咩咧？ 呢个因为都系日常沟通嘅人嘅状态嘅问题。 但系佢解释到俾你听，但系佢文字表达唔到出嚟咯， 即系佢用唔到嗰个渠道去表达。 系啦，例如例如一啲好简单嘅字，例如其实如果你问我兴奋同高兴，实际上其实有一个程度上嘅分别噶嘛。 系，同意 啦。咁佢会觉得嗯，今日踢波真系好兴奋啊！唔係，你係想講今日踢完波好高興，即係類似呢啲咁嘅例子啦、哦，但唔完全係嘅，即係你 feel 到佢係有嗱講得難聽啲就係詞不達意咯、 嗯， 所以其實未必完全關嗰個叫做社會經驗，而係我哋做嘅工種始終係叫做我哋係文化界。 对嗰啲字嘅语，即系调翻转喺佢嘅范畴咧，对住佢嗰啲化学嘢，其实可能冇 feel，、 哦、是是 我哋唔识咁样。 佢早两日send 咗个meme 图出嚟，谂住大家会笑啦。就系、是、女人想要嘅 ring 咧，就系 diamond ring 咁样；男人想要嘅系最近咪有只 Elden ring 啊，Elden ring。跟住佢话 chemist 系想要 benzene ring， 系咩嘅 benzene？ 即系一个 chemical 咯。 哦 哦哦！所以我觉得系因为大家真系处于唔同嘅专业，大家嘅文化唔同，嗱冇高低之分噶， 冇噶冇分。 即系佢如果佢嗰班喺 lab 嘅同事望到就好开心咁样，但系我哋一啲可能比较人文学科嘅就会。OK， 好彩我读过 cam， 我就知咩叫 benzene ring 啦，因为佢直情连 benzene ring 呢只字都冇写噶。佢就咁有個嗰、那個 cam 嗰啲圖喺度嘅啫， 所以你知你一望你就識笑啦。 係因為我細個讀過啊嘛，咁、佢下面就笑得好開心啦，好高興同我哋分享。 嗯， 跟住我哋冇人理佢，所以咧一個人嘅經歷啊，係會影響佢對之後嘅即係題目嘅睇法。所以我同意嘅，因為始終你有翻咁長嘅人生閲歷，你話係咪容易寫攞得高分？我未必同意， 未必去到高分。 但係你起碼過下，你會有嘢寫到出嚟咯。 你會有感覺知點樣入手？ 係啦，例如嗰陣時小弟啊，嗱 A level 咧，我好似係冇中文作文嘅，因為我係考實用文同埋呢個文化專章嘅。係咁而喺呢個會考即係 CE 咧，就有考過一篇嘅作文啦。 係咩題目？我記得 當年啊，小弟嘅中文啊係攞 D 嘅。 即系 C E 嘅 时候 ，C 嘅就攞 D，、 大进步 啊！系啦、哦，听讲啊，如果我嗰个分数攞去补习社买啊，可能可以买到几千蚊噶。即系有啲你知道有啲补习名师系即系会收购呢啲噶嘛？你只要同佢影张相就得噶嘛？系咪先？听讲 C 去 A 咧，我 friend 系 C 去 A， 佢又做呢方面嘅交易啦，好似 I 二千嘅。 哦， 系啦，我有啲后悔。 你做 D 去 A 喎、啊，大哥。 好啦，咁嗰年究竟小弟啊？是考啲咩？嗰条题目系咩咧？系有朋自远方来，点点点点点。 嗯， 好啦，呢一刻嘅你会点发挥？ 有朋自远方来， 非奸即盗。 系啊， 我有个朋友从事某金融行业，有一日突然联络我， 唔系金融行业啊。而近排有某大天团开演唱会啊，好耐冇见嘅朋友问我有冇机会买到飞， 非奸即盗。将个起承转合，由我收到佢电话，兴奋，哎呀，谂翻起以前同佢嘅种种回忆，再睇佢下一个 message， 有冇飞啊？ 系啦，呢个留喺最尾一个伏笔咁样， 即刻令到我嘅心情跌入谷底。嗱，我哋有经历就写到啊。嗰阵时小弟会考， 我知写咩？ 小弟会考，冇咩人生阅历，最多都系拍过几次拖。其实真系唔算有咩人生阅历，不过比起好多人多啲咁解啫。咁啊，有朋自远方来。咁問題係我啱啱嗰啲係拍拖嘛， 係啊， 唔係有女朋友自遠方來，係有朋友，即係如果有女朋友自遠方來，我就要諗，嗯，我咪做錯啲咩事咧？ 唔係，係有朋自遠方來。咁我寫一個朋友好耐冇見，因為都咁啱，我係嗰陣時好似有個 friend， 你當都好熟啦。咁其實佢中四之後咧就去咗外國讀書， 係 唔知中三中四去咗外國讀書啦。咁咁啱佢又真係會考嗰陣時翻咗嚟。咁然後即係你佢翻嚟係放假咁樣翻嚟，咁我哋考緊試，你翻嚟放假，咁其實係大家唔會有見面嘅機會噶嘛。咁我就將呢樣嘢咧攞咗呢個概念出嚟，我就話有朋自遠方來。咁然後喺機場佢去等待，諗翻起種種嘅畫面， 哇！ 咁然後當我見到佢兩個人食飯嘅時候，忽然沉默起來，我就明白朋友係需要維繫嘅。有朋自遠方來，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以為有朋自遠方來， 因為 我得唔得？ 因為我仲寫咗一句好嗰啲叫咩中二病啊！有朋自遠方來，真正嘅遠唔係距離上嘅遠，係心靈上嘅遠。 其實細個都幾叻啊，識得寫啲嘢。 但我攞D啊，我攞D啊。 其实你好叻啊，我觉得你细细个写嗰啲， 我而家 present 到条桥个 concept 系几好嘅，即系有啲深度又描写、去到心灵嘅层次嘅描述。咁当然小弟因为都系唔知点解系叫做好彩 A level 去攞 A， 其实我由细到大啲中文唔系特别好嘅，所以我都明白，其实我就系讲嗰啲词不达意，因为话晒我以前都系读 cam 嘅，我可能都系会对住 个 病师拎笑嘅嗰个阶段。所以有權，我的 concept 是好的，但是我做不到那個效果。 你有個意識啊，成日 你有個意識喺度，我有個 potential， 但我做不到那件事。如果而家再俾我考，我就一定可以寫到落去啦。 所以成日話咩咧？啲出咗嚟做嘢之後，啲人話咩事啊？去考翻啲。 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哦，要食。 冇，行翻万里路，咁呢个人就阔啲啊，一阔啲咧，写啲嘢就立体啲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调遣来港支援上水逃防运作的24个专业屠宰队伍人员经深圳湾口岸离港，其余的14人将会继续留港支援。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联同中联办副主任何正以及食环署副处长黄淑娴在深圳湾口岸欢送部分专队人员。陈肇始感谢中央一直全力支持香港对抗疫情，并积极协调保障本港的鲜活食品供应稳定，说现时鲜肉供应正常。局方说，因应早前本港在第五波疫情严峻，上水逃防人手短缺，内地调遣一支38人的专队在上个月2号来港支援上水逃防运作，专队人员在港期间一直接受闭环式管理。随着本港疫情进一步缓和，内地援港医疗团队部分成员日前已经返回内地。医管局说，暂时未有预案重新启动两地医护协作机制，但会积极预备，日后如果有需要，相信内地医护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投入本港的临床服务。内地医疗团队当中包括中医专家，有本港中医师形容，中西医一同进入病房治疗传染病是一大突破，对本港中医发展是一个契机。元朗区田下路昨日的命案，一个男人涉嫌杀害女朋友之后在街上拖行死者遗体，消息说警方再拉多两男一女涉嫌非法处理尸体。事发昨日清晨5点多，有目击者见到疑犯拖行疑似尸体，并见到有脚露出，于是报警。警方接报到场，以涉嫌谋杀拉了个男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西方取消对俄制裁是莫斯科和乌克兰和平谈判的一部分，虽然艰难但每日都在做，俄方亦赞成继续谈判。拉夫罗夫指出，事实上俄乌双方代表团日前目前每日都是以视像方式商讨可能达成的条约草案，会谈议程亦都包括去纳粹化、承认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以及俄语地位等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接受波兰记者访问时候形容，基于俄罗斯的杀人行径，乌俄对话有很大机会结束。乌方多次指责俄军在首都基辅附近地区实施暴行，不过莫斯科否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今晚渐转吹东北风，骤雨较为频密。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风势颇大。星期日骤雨有时较为频密，气温逐步下降至星期一最低大约19度。星期二和星期三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睇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喺东区走廊呢，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往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礼书院一段慢线呢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为咗配合兴建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礼书院嘅慢线系仍然封闭。咁另外咧，喺钻石山龙盘街亦都因为行人天桥工程，往大老山隧道方向近荷里活广场嘅支路咧，亦都需要封闭噶。咁就系因为有行人天桥工程，钻石山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荷里活广场嘅支路系暂时封闭。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翻学啦，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松啲，松啲啦。 今次監製俾佢哋嘅指示咧，就係、要盡量放鬆嘅，超住咁樣錄呢首歌。所以佢哋喺 vocal 處理上面都比之前嘅作品用少啲力，多啲氣聲處理，去營造翻輕鬆自在嘅感覺。作曲 JMYBeats Alex Law 潘宇軒，填詞 Oscar， 應該係 Oscar Josh 監製 JMYBeats。上網三星期回落十二級，今個禮拜中文歌曲龍虎榜第十七位 ，Pixel featuring Jace。This is how we roll。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学识放下，咩都放下，冇乜大不了。学识感恩啊，你好健康啊，咁你咪应该要感恩啊。我好健康啊，咁你咪好开心啦。好啦，好似而家社会个情况个环境咁差，但系你仍然可以有饭食、有地方住、咁你系咪应该开心咧？ 吓、 我系大姐明林建明，好心情经理人，佢系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VN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ckup Motor Learn， 简称 VNA。在这个游戏，我哋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JW 王浩儿有着混血儿的外表，性格外向爽朗，无论是男仔定女仔都会好鍾意佢，好想亲近佢。而佢嘅作品呢，亦都令佢成为爱情嘅代言人。咁究竟喺现实嘅世界 ,JW 嘅爱情又系咪咁矛盾，又系咪好似纳斯卡线咁错综复杂呢？ 啊！啲文筆寫得幾好喎、 啊，跟你學嘅嘛，望下肥仔寫啲咩嘛。今個星期我哋 BNA 嘅我哋約會嘅對象啦，叫做就係 JW 啦。 係 隔咗幾個星期，輪到你玩啦喎。 係係 係。過去呢幾個星期，我話慘敗啦。而肥仔對上一次嘅戰績啊， 係零分嘅， 零分 有陰影啊。 唉，究竟今日你会点样？今日呢个 scenario 有趣嘅， 我觉得佢都似系一个即系 JW 都似系一个爽朗嘅女仔嚟嘅，系从呢个方向去咯，情感丰富嘅爽朗女仔， 系啊， 几矛盾。呢一世都矛盾啊！ 矛盾一生啊！咁个爱情世界咪都系个矛盾，就系灵感嚟自于矛盾一生啊！好啦，所以今日咧就有 JW 出现啦，我哋开始咯。 今日放假冇乜嘢做，谂住揾人陪下。你第一个谂起嘅咧就系 JW 啦，佢系你一个识咗十年嘅朋友嚟嘅，基本上都已经当大家系兄弟噶啦。佢过去每一段嘅恋情都有同你分享嘅，你都见证住佢一个接一个嘅男朋友。最近佢少有地变翻单身啊！你突然之间先怀疑，系其实 JW 系一个女仔嚟嘅，你仲发现少女起上嚟都几吸引，完全系你中意嗰类型。只系以前佢有拍拖，你本能地生咗个掣，依家你知出事啦。呢排成日都谂起佢，又好想见佢啦，一定系中意咗佢啦。当你谂起 JW 有甜笑嘅时候，个电话突然之间响啊，系 JW 打嚟啊，你又紧张又兴奋咁样，喂，就一声，听到 JW 咧喊紧啊，原来最近佢拍剧嘅时候唔小心整亲只脚，搞到边度都去唔到，只脚又好痛，所以佢就打嚟同你诉苦啦。呢、这个时候。你会点样回复佢呢 ？A 好似平时咁样笑佢，唔可以俾佢 sense 到你最近有啲古怪嘅。B 问佢喺边度，然后即刻去探佢。女人喺最脆弱嘅时候就最容易被攻陷噶啦，机会嚟啦飞云。C 讲啲无聊嘢氹翻佢，展现你雄性嘅魅力啊！ 其实啊，我从来冇当过 JW 系兄弟，我当佢系姊妹，所以佢有一日发现，吓、原来我一留长头发，原来佢系男人嚟噶。 好啦，第一条啦，呢、這个设定就系识咗好多年嘅朋友啦，然后你发现你真系其实中意咗佢。 其实我真系未试过，你同一个十年，即系你唔好话十年啦，识咗两三，唔系，好似有试过 ，sorry。唔系，但系嗰个试过咧，好似都系你当识咗五六年啦，认识咗五六年，可能之后就断开咗联络，然后可能隔咗三四年之后又撞翻， 哦，中间系 断咗嘅，即系你但系咁你头嗰即 friend 嗰五六年真系 friend 嚟噶嘛，只不过断开咗， 断开咗先会 系啦，咁然后撞正咁啱系咩咧 ？Exactly 系呢个 case， 佢失恋， 哦， 四只字。乘虚而入， 有机可乘， 系啦。所以咧， 我想知 即系我觉得今日最难嘅地方系咩咧？最难嘅地方系在于你又要扮系佢嘅 friend， 但系你又要采取一个进击， 系啦，卧底。 其实系几难做嘅，即系你如果话哦好直接，我一开始识呢个女孩子，然后我直接好想即系得到佢芳心嘅。得到芳心啲字靓啲好冇，波成系唔好追求佢，得到佢芳心。 我讲嘢啊嘛，唔系写嘢啊， 想得到佢嘅芳心，咁我系会一定系拣 B 嘅， 系 即系直接去揾佢啦。咁但系你又同佢 friend， 即系 friend 嘅时候，我唔 expect 波成即刻嚟揾我噶嘛， 你都会有啲吓亲啊！突然之间，你做乜嘢？ 劳斯和莱斯都是花样男子， 即系有朋自远方来啊， 非奸即盗啊！所以我首先我撇除咗 A 先嘅，其实 我 A 即系平时笑佢嗰种，系啦，唔会用啦， 系啦，因为一个女孩子最脆弱嘅嗰下，你冇理由仲笑佢噶嘛，系啦，咁啊，同埋你要开始甩嗰种 yo bro 嗰种嘅感觉嚟噶嘛，系咪先？所以我一系拣 B， 一系拣 C 嘅，系啦 ，B 就即系即刻去揾佢啦， 系啦 ，C 就讲啲无聊嘢氹下佢。 如果我真系当嗰个女仔，有啲女孩子我识咗十年系 friend 嘅，咁我梗系唔会去揾佢啦。 嗯， 冇嘥嗰程车啊嘛，系咪先？ 大家都咁 friend， 大家咁 friend 都知唔会啦。 我嚟到呢只脚又唔会好翻， 系咯？不如我笑都唔会，我其实应该拣 A 啊。 其实你系会笑佢咯，识咗咁耐。 C 我都唔会拣。不过我拣 B 啦，搏一搏啦，进取啲先， 进取啲。 先呢一条啊， 好。 正所谓四只字，投石问路，试一试佢系咩人先。 而家你仲有 quota 可以试。 系啦。 所以一系揀 boy 嘅，即刻过去睇下 JW 会觉得系点啦。 我想我会揀 A 咯，因为平时我即系我自己身边其实都有好多好 close 嘅男仔朋友啦，佢哋系永远都系笑我噶，即系永远我发生啲咩事都系会耻笑我，所以我就会惯咗，所以我 expect 个反应会系 A 咯，就系平时咁样取笑我咯。如果是我的朋友，他应该会是 A 先啦，笑我啦，跟住就可能就 B 或者 C 咯。但是他第一样嘢一定是 A 咯，即是他一定是笑咗我先，跟住之后才会可能过来探我，或者可能讲啲嘢令到我开心翻咁。如果是男朋友的话，而我是喊住打他的，我都觉得他会是笑咗我先，跟住氹翻我。因为他通常都是会觉得哎呀你真的很无聊啊，跟着就会笑我咯，但他都会氹返我咯，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他第一下笑我的话，我觉得我都会笑返自己先的，即我都会笑自己咯，但是如果他笑完我跟着他不氹返我，或者他不理即不理探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不开心咯。 拜拜。 哎哟，答错咗咯， 下次努力啦。 倾完一轮，你都系决定上去 JW 屋企嗰度，朋友整亲想去探佢都好正常啊。虽然你心里面知道系因为你真系好挂住佢，去到佢屋企门口一打开门呢，佢就扑埋嚟揽住咗你啦。诶，你又唔好开心住，因为你知道。这个只是一个纯友谊的拥抱，当然你不想啦。你扶了 JW 坐低之后，见佢一个女人仔楚楚可怜咁，你啲男性荷尔蒙不其然咁样飙升，好想照顾呢个女仔，所以你就提议帮行动唔方便嘅 JW 做家务啦。你会选择帮佢做边一样嘢呢 ？A 洗衫，测试下佢啲私人嘢肯唔肯俾你掂啊嘛。B执睡房，顺便睇下佢有冇留翻啲前度留俾佢嘅嘢。C 洗厕所，呢一个咁厌恶性嘅工作你都肯做，十加分啦、啊！ 三种嘅家务，你估你会想即系提出帮佢做边一样呢？ 可唔可以叫 JW 揽咗我一次，我先知答？ 纯友谊嘅用抱， 唔紧要，我 OK 嘅。 我都 OK， 系啊，即系你听头先嗰条， 唔系佢好明显系即系呢一刻都当系 friend 嘅，系啦，即系以一个角度，咁一定唔系 A 噶啦，其实即系始终女性一个独居女性，你要掂到佢一啲即系私人嘅内衣裤，我觉得都有啲尴尬嘅，系咪先？即系有时坦白地说啊，如果你要收衫掂到你阿妹啲衫，你有时都有啲尴尬嘛。 都我本身唔做尴， 哦系啦，系啦， 完全唔掂。咁所以你就已经飞咗洗衫嗰个啦，一开始。 应该是飞咗 A 嘅，好啦，咁跟住一系 B 一系 C 啫。 执睡房就系 B， 执房即系如果识咗十年，其实入过去睡房都系件好普通嘅事嚟。 嗯， 虽然我都唔系入过啲朋友嘅睡房， 你有入过我睡房 吗？系、啊，我面异性嘅朋友， 异性嘅朋友就另一件事。 女朋友就入过几个嘅，即系佢哋嘅睡房。 同埋你上得去多数，如果 friend 底都正常嘅，有机会入到。 系啦，又未到真系咁尴尬嘅，反而系 C， 即系佢好唔好意思叫你洗厕所，即系喂阿波啊，我屋企个厕所塞住咗， 帮我通一通， 我通一通佢啊，咁有啲尴尬，即系佢会唔好意思啊嘛， 即系纯粹系从好唔好意思洗个朋友要洗厕所。 咁但系调翻转，我识咗你咗十年，如果我真系整亲只脚，我叫你帮我通佢。都有味道，唔好意思嘅。喂，死眼仔啊，帮我通一通佢啊， 都会嘅，其实都会咁做嘅。 系啦。 系啦，只不过你又谂下佢会介意边一啲嘢啦 ，B 啦， 帮你执睡房 系啦，即系 C 始终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厕所，我觉得随时系比起睡房系更加私人嘅、某程度上。 好，听下 JW 会俾你做边样家务？ 哇！呢三个 choices 我都唔好想拣，因为我觉得洗衫即系啲衫好 personal 噶嘛，跟住洗厕所又好似 即係廁所都好似係一啲好 personal 嘅嘢，同埋執房，仲要係睡房，又係會有好多自己 personal 嘅嘢咯。如果 A、B、C 真係要揀，可能我就會揀 B 咯，執房。 破蛋啦！ 即係我覺得執房起碼啲嘢唔會係太，即係你洗衫可能有自己啲。穿嗰啲底衫褲喺入面噶嘛，咁你私洗廁所都係即係，我自己係咯，即係好少會叫啲 friend 幫自己洗廁所咯，好似執房會容易啲咯，所以可能我會揀 B 咯，執房。好私人的嘢係，譬如話真係我著過的污糟衫啊，或者洗廁所，即係呢啲咁，我會覺得係好唔方便人哋嘅，我就唔會想佢哋整咯。男仔 friend 同女仔 friend 都冇分別。如果個男仔 friend 上到嚟係要堅持幫做家務的話，我想我第一样嘢可能要想佢做嘅就係平时我做唔到嘅嘢囉，即係可能难啲可能有一个好高嘅灯膽，或者帮我吸下尘，即係呢一啲比较容易啲嘅嘢囉，可能就会俾佢做。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啦。JW 间屋唔算好大，好快呢就将啲家务做晒啦。你借佢个厕所冲完凉出到嚟之后， JW 就同你讲搵啲嘢做啊，好闷啊。一男一女喺间屋里面可以有啲咩做呢？你又啱啱冲完凉喎，冇理由而家返屋企㗎，一阵出完汗咪又要再冲过。可能因为你对 JW 嘅感觉唔同咗，已经超越咗友谊啦。所以你脑里面谂到可以同佢做嘅嘢咧，真系好多。但系你都系一个正人君子嚟噶嘛？经过一轮自我审查之后，你谂到三样嘢系好啱呢个时候可以做嘅。最后你会拣边一样嘢同 JW 两个做解闷呢 ？A 睇戏，一齐睇下 Netflix and chill 下咁啦。B 打机，分下心，都系唔好乱谂嘢啦。C。研究一样新的兴趣，咁多时间是一个好的机会建立属于你同 JW 的东西。 我同你在家做一样东西，两个人。 啊，这个真的要看你有多认识他，他喜欢做些什么。 嗯， 即係有啲人係唔中意睇電影嘅，咁你即係你 A 就一定 foul 走啦。咁嗰一個人係即係中意打機，咁一定係揀 B 噶嘛。 嗯， 好啦，而家即刻睇佢 Instagram， 佢Instagram 我估應該三樣嘢都冇。 嗯，系睇电视剧嘅应该，因为全部都系啲工作嘢， 睇佢做嗰啲电视剧，仲要系 我最近拍一套剧就系呢套扭亲啊咁。我 foul A 先啦， 嗯， 即系两个人坐喺度睇有啲闷， 嗯， 可能打机系咪女仔？佢都似系会中意打机嘅人咧，你认识佢？ 佢又冇咧，佢好似会嘅，即系佢唔抗拒你做呢样嘢咯，系啦。 但如果即系佢呢啲即系比较叫做即系外国人啲嘅性格，咁又好似啊研究一个新嘅兴趣，我觉得哇！ That's amazing， 系啊 ，so surprise 咁样，即系又系 kick 喺 B 同 C， 即系因为 B， 即系如果你话哦两个人坐喺度玩电脑，咁唔系网吧，你系玩嗰，那个例如可以分手制，两个人合作过关嘅 game， 咁梗系即系其实都几甜蜜噶嘛，系咪？即系例如可能即系呢一年疫情嘅关系，有时同女朋友你边度都去唔到，你好多人都特登买咗部游戏机，两个人喺屋企玩噶，系咪先？所以其实 B 系几情侣做嘅嘢嘅， 嗯， 咪其实调翻转 A 都好情侣嘅， 睇剧都系嘅，不过就冇乜交流咯， 系啦 ，B 啊，我拣多次 B 啊。 打机系嘛？ 打机 好叻噶，你而家零的突破 系 啊，哇，实在好多啊！ 你一家全部错晒都冇问题，你都有个大跃进， 有翻一分好实在，就拣 B 啦。 好 ，B 打机 B 啊，系啊， 好你啊， 嗯。 如果在家真的很闷的话，我觉得我会，而我是想一个朋友过来陪我呢，我想我会跟他 B 打机或者 C 研究一样新的兴趣。因为我觉得 A 煲剧是一个自己可以做到的事，那我不用特意一个朋友来陪我煲都可以的，但是会没那么好玩咯。虽然打机都可以隔空，他都不需要个人在这里。可能如果要个人在这里的话，可能私研究一样新的兴趣，可能即系我哋上 YouTube 揾到一样嘢好搞笑嘅，要一起整嘅，好似又研究一样新嘅嘢，又好似搞笑啲。所以我谂到最后，如果我系要喺屋企好闷，想个男仔朋友陪我做啲咩解闷咧，我谂我应该会最后系拣 C 研究一样新嘅兴趣。 有冇一丝开心，以为自己啱咗？ 可能我会想试下咧，即系我之前成日睇人哋玩睇 YouTube 咧，会见到啲人整嗰啲 slime 啊，或者无端端走去拍啲 ASMR 嘅 YouTube video 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嘢都几得意咯，即系有个人陪你一齐做嘅话。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 保护自身尊严同权益。 認為強大的攻擊力和壓倒性的軍事力量才是保障國家和人民安寧與未來的生命線。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它相關的雲雨帶亦都覆蓋該區和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今晚漸轉吹東北風，驟雨較為頻密。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驟雨，風勢頗大，星期日驟雨有時較為頻密，氣温逐步下降至星期一最低大約19度，星期二、星期三天色好轉。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方面龙翔道去黄大仙，龙翔道去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呢段嘅龙尾就去到龙桃花园，将军澳道下行去呢个观塘道嘅支路咧，亦都多车，龙尾就喺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井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嘅龙尾去到虎山道，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去云照道嘅支路咧都系多车噶，龙尾近观塘码头。而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呢一段开始多车，龙尾就喺丁九。而屯门就有个紧急维修啊，就系赤立角屯门嘅赤立角隧道公路下行嘅车路段咧，往呢个龙富路方向嘅慢线而家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嘅地点包括有天水围骏宏轩五座、元朗怡丰花园 B 座、东涌满东村满顺楼、钻石山星河名居 E 座、石建美村微益楼、慈云山慈爱苑爱遇阁、秀茂坪村秀和楼、南田平田村平美楼、将军澳建明村建华楼、油塘油丽村雅丽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CIBS 开咪真是好正啊。 有几正啊！ 可以开咪，仲有资助， 即系我都有机会做电台节目。 系啊，总之我同你讲，申请 CIBS，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VNA， it's in the game。 奥运会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ckup Motor Learn， 简称 BNA。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 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JW 王浩仪有着混血儿的外表，性格外向爽朗，无论是男仔定女仔都会好喜欢他，好想亲近他。而他的作品亦都令他成为爱情的代言人。那究竟在现实的世界， JW 的爱情又是不是这么矛盾，又是不是好像纳斯卡线那样错综复杂呢？ 好啦，翻翻嚟 BNA 今日我哋嘅对象， 其实我觉得点都有 1.5 分啦、 啊。我好中意个答案，你以为 B 啱咩？以为打机啊？错唔系，最后佢都系觉得研究人生兴趣，所以三条一条。 所以女人真系好难捉摸， 佢难捉摸噶。我觉得好似后面啲 choice 都系噶，即系佢会又系西剩两个之后咧，左右咁样拣。但系好嘅，三条啱一条，如果 keep 住落，起码今日啱两条啊， 同你打个和咯。 好似我都未突破过两条， 系啊，唉， 好啦，咁啊，继续今日同 JW 嘅呢一个见面，呢、這、一个你自己心目中好渴望嘅约会啦，嚟到第四条啦。陪咗 JW 成日到夜晚，大家都肚饿啦，横掂都系唔争在食埋餐饭先走啦，你都唔忍心掉低佢一个女人仔喺度叫外卖食咁惨噶嘛？咁究竟你会安排一个点样嘅晚餐？同 JW 两个撑台脚呢 ？A 煮中式嘅家常菜，又帮佢执屋，又煮埋嘢俾佢食，今次仲唔孝感动天 ？B 买了整个丰富嘅边炉，同佢慢慢食，慢慢倾，又可以见佢耐啲咧。C 外卖 pizza 炸鸡呢啲邪恶嘢食，唔开心嘅时候食啲邪恶嘢氹佢就最啱啦。准备呢个晚餐啊，同佢 即系三个都有机会、啊，即系 A 系赢喺嗰个叫做即系自己 手整 啦，然后 B 佢又似系中意打边炉嘅人、啊，然后 C 你知佢呢啲我哋俗称叫鬼妹仔性格嘅，又真系好似中意食 pizza 炸鸡、 啊， 啊， 三样嘢 A A 系突出啲嘅，即系咪亲自整俾佢啊嘛？ 系。 C 就嗌翻嚟， 即系如果你食翻啱啱嗰个 C 啊，即系上一题一齐亲手去研究一样嘢，咁、例如可能一齐亲手见到，哦，原来夫妻肺片系咁整噶，不如佢两个一齐夫妻肺片咯、 啊，哇，好有夫妻相我哋 系咯，咁都好合理啊，即系如果食翻上一条嘅 C， 咁、但系你呢个要大前提，佢都中意煮嘢食啊嘛。 系，同埋都我本身谂呢、這个都觉得佢行动不便，你都叫佢坐低咁样。 哦，系， 系啊，即系你都系照顾佢噶啦，三人都系 B 啊落去话又买餸。 第一下我系觉得系 pizza 炸鸡嘅、嗯，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三人都系嗌外卖， 系， 咁我一定系拣 pizza 炸鸡，咁、大家多咗个 A 啊，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 又咁有诚意，亲自下厨嚟讲啊， 哦， 会唔会咁正路咧？我觉得正路嚟讲 ，A 咧系应该系最取悦到女仔嘅。 系咯， 但系用呢个中式家常菜，我等等加呢啲咁样嘅嘢咧。 我 A 啊，我都拣 A。 A 系咧，因为你计漏一样嘢啊，即系我哋做呢一行咧，虽然好似同 J 到讲到好似同人哋做同一行做演艺咁样，因为我哋有时即系呢啲工种咧，食无定时啊。你好少可以食到即系亲手煮嘅家常，即系例如蒸肉饼啊，或者豉椒排骨啊嘛，你系会好想食，尤其是喺你病咗嘅时候，你会好想食。我拣 A， 好亲自下厨、 啊，你笑到咁、啊， 正啊！ 如果可以使个男仔 friend 做嘢嘅话，又想食餐好咧，我谂嗱，如果佢系煮嘢好食嘅话咧，我就会拣 A 咯。就要佢煮餐好嘅，如果佢煮嘢唔好食嘅话咧，我就会拣 B 咯，要佢买啲正嘅打边炉咯。所以我觉得我会拣 A 或者 B 咯，因为我觉得外卖 pizza 炸鸡啲自己可以自己独食咯，所以我就可以唔使拣 C 咯。 如果真的要揀 A 或者 B 咯，我諗我會揀 B 咯。 會啊， 因為打邊爐都唔係打邊爐，我淨係中意食牛肉同菜，所以我自己一個都可以打邊爐。我諗揀 A 啦咁。 好嘢， 好似兩個人食嘅餸可以多啲咯。我揀 A。 兩人真係五時八六時面，未完場始終唔好慶祝住。 我最喜歡吃的家常小菜，我想最喜歡吃的是咕嚕肉咯，或者那些四季豆啊，或者番茄炒蛋再加牛肉啊，還有蒜蓉炒任何菜咯，吃西蘭花啊、菜心啊、白菜仔啊，這些都我很喜歡吃的。還有蒸肉餅啊，我經常想的都還有些小菜。 喺度最尾話，其實我都揀 C， 都有啲小菜我會自己會識整嘅。平時如果我真係自己一個咧，我都好少煮嘢食咯。即係除非我講自己喺英國讀書，我真係一定要煮啦，冇其他選擇啦，咁我就會煮咯。但係有時都會嘅，喺香港有時都會煮嘅。如果個男仔煮嘢食好叻嘅話，會唔會增加做我男朋友嘅機會呢？可能都會㗎，會加分囉。即係起碼我會成日都會諗住，嘩，佢煮啲嘢好食，可唔可以煮多次呀？即係起碼我會諗起佢囉，一定。其實呢，我覺得呢，係一個做任何嘢認真而好 talented 嘅人都係會好 charming 㗎囉。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一個唔係咁靚仔嘅人唱歌好聽，或者彈琴好聽，或者彈吉他好聽，當佢好認真咁做緊嘅時候呢，我都會覺得係好 charming 㗎囉，我覺得。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JW 整亲嘅呢段日子，你都成日上去嗰度陪佢啦，又整嘢俾佢食，又帮佢做家务。你觉得你两个人嘅关系呢，已经去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状态啦。每次喺佢屋企见到佢，都觉得好似一对情侣咁。其实你觉得好 sweet 嘅，同时又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永远都唔够咁。虽然佢好翻之后，你都冇乜藉口再上去佢屋企啦。但你囉囉攣咗几日，涉高枕头諗清楚啦。其实佢又单身，你又单身，男未婚女未嫁，都唔係冇机会啊。所以你就的起心肝，决定约 JW 出嚟同佢讲有啲紧要嘢话佢知。你觉得约佢边度讲先至係最啱嘅呢？ A， 佢屋企。讲到咁都肯俾你上屋企喎，咁冇嘢冇可能㗎啦。B，静啲嘅西餐厅，着到靓靓仔仔，同佢食个 candle night dinner 再讲，够晒浪漫啦。C， 揸车去海旁，吹住海风得嚟，又暗暗地，要讲都冇咁尴尬啊。 呢条题目咧，俾翻少少前设，就系去到呢刻都冇透露俾 JW 听，佢答嘅时候佢拣咧，都唔知话即系中意佢嘅， 系 只系话嗰个男仔同你讲系好紧要嘅嘢，即系字面咁样，佢自己去拣嘅啫。但系佢自己 smell 到咁样样，系等于想表白就另一件事。但系你喺呢个角色里面，你系想表白噶。 如果以佢嘅性格吓，即系你啱啱过去有啲咩事，咪喺屋企倾咯。哦，得你上嚟屋企倾啦。即系我会拣 A 咯，第一下个直觉。 但你唔知代表你有第二同第三下咧， 跟住之後我會覺得係三，即系 C 同埋 B 咯，即係個次序係 A B A C B 咁樣去咯，係啦，即係例如我入咁好簡單，即係就算唔上到屋企啊，例如你同我講有緊要嘢，哦，咁喺你屋企樓下等啦，有啲咩事，即呢個好合理噶嘛，係咪先？ 即係唔需要搞大龍鳳入餐廳咁樣。 係啦，係啦，A 啊 A 上屋企啦，反正都係啦，你啦，心入虎穴係咪佢俾你咁做咧？ 焉得虎子啊！ 如果我是没有男朋友的情况底下，而我有个男仔 friend， 即是我是 treat 他 as 我的男仔 friend， 很 强调，跟着他有重要的要跟我讲的话，那他不嬲都上了我家咯，那我不介意他上我家讲咯， chill 一点咯。B 去个静一点的西餐厅好像很作状咯，跟着会很不 comfortable 咯。如果 C 揸车去海旁的话，都 chill 的，但就变成好像很有嘢咁样咯。好像 A 去我家倾偈，好像最 chill 咯。我想我会拣 A 咯。 哇，咪三条啊！今日暂时。 如果个男仔又同我讲我有重要嘢同我讲，而要面对面讲嘅话咧，可能会有少少，即系我会谂咯。见面之前我谂我会谂多少少咯。即系通常有啲嘢，我同我啲男仔 friend 都系有咩即刻打电话讲噶嘛，所以我就会睇下佢约我去边度倾咯。但我會覺得是咩事咧，我都唔知喎，可能是可能係想話俾我聽佢中意我咯，或者佢要我幫佢咯，即係可能佢要借錢啊，周轉唔嚟啊，要揾我幫手咯，可能係咁咯，又或者可能屋企有事好需要人陪。跟住可能想找人傾偈，即係好似我整親，我想找他嚟幫我，或者佢都係咯，即係可能佢屋企有咩事啊，或者佢散咗，最中意一個女仔唔理佢啊，跟住佢需要一個人 physically 陪下佢傾偈啊，咁可能都會有機會係咁。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终于可以再见到 JW 了，现在只剩你们两个人，你听到你的心啵啵啵啵这样跳，认识了 JW 十年都是第一次这样而已，虽然大家 friend 了这么久，但是觉得表白始终都是要有诚意，有些表示的，所以其实你一早已经准备了几样东西带起身，想着去到现场执生的了。现在你望着眼前的 JW， 你对他的感觉已经唔再系朋友咁简单啦，不过你又 feel 到佢对住你咧，同平时冇乜分别，着得好 casual 啦，讲嘢都好似兄弟之间嘅语气，但都约咗出嚟啦，死就死啦！你会决定表白嘅时候送啲咩俾佢咧 ？A 一封你写咗心底话嘅信 ，B 一份你亲手整嘅礼物 ，C 你觉得送咩都唔紧要，因为其实佢应该唔会应承噶啦。 嚟到呢个位啦， 哇！真系争埋门一脚啦， 几有 feel 啊！嗰、 那个真系有 feel。其实我3.5分噶，你谂下，即系第三条， 系啊系啊， 啊，其实都算高分啦， 高分啊，你高分过我咁多次，你都埋。 因为嗰下我本身以为个题目系用咩方法去表白， 嗯， 即系例如直接讲啊，定系、嗯、哦搞好大龙凤啊，定系 C， 其实点都唔会。咁、 嗯、 其实我会 fail 咗 C 嘅第一下， 嗯， 因为嗰样嘢系。嗰樣嘢係，因為根據啱啱佢 B 嘅答案，即係佢啱啱上一題嘅答案，佢都係會諗呢啲嘢嘅。然後佢係有一下少女嘅甜笑或者傻笑喺入邊噶嘛， 嗯、 即係佢唔係好抗拒，即係佢話嚇唔好啩嗰種，即係佢未到嗰種即係完全封咗個門嘅感覺，所以我會揀咗 C， 即係摟咗 C 先嘅， 即係覺得仲有 C 機會啦。 係啦，即係究竟係 A 定 B 咧？即係你都上到佢屋企啦，唔通上到嚟冇係咁拜拜咁樣，都唔會揀 C 嘅。A 啊，我觉得亲手写封信系、嗯，即系如果俾我再拣，我会直接啲，即系 let's say 可能佢坐咗喺 sofa， 咁你个人就跪喺度同佢讲，哦，我想你做我女朋友咁样，系、哦、啦呢款， 啊、 即系最简单直接，即系大家识咗十年啦， 都冇搞咁多嘢， 冇再蹉跎岁月啦，快啲去 next step 啦，我哋咁样，咁所以即系写信系直接啲咯，我觉得，嗯、即系佢睇完。即除非你话你写一篇有朋自远方来，定系柠檬茶俾佢， 或者试论述啊，识咗十年嘅朋友应否进入情侣阶段咁样？ 咁就唔好啦，我会拣 A 嘅，即系你嗰啲情信，我觉得大部分嘅女孩子系受过亲手整嘅礼物嘅。 嗯， 我拣 A。 A 好啦，会唔会有机会攞到四分咁多呢？ 我觉得其实佢做乜嘢都唔重要咯，最重要系我个感觉系点样，即系我自己都中唔中意佢咯。如果我识咗佢十年，我完全净系当佢系 bro 嘅话，我可能佢真系做乜我都唔会应承咯。我谂喺我嘅 experience 里面咧，因为我真系未试过同一个识咗好多年嘅 friend 变成我嘅男朋友咯，所以我谂我觉得我会当佢系 bro 嘅机会大啲，所以我谂我最后都系会拣 C 咯，即系佢做咩我都唔会应承咯，因为我唔想冇咗个 friend 咯。 我唔想可能我俾个 false hope 佢，跟住试下一齐咗，跟住但系跟住唔得咯，跟住仲衰咯。所以我谂我一定会系好婉转、好 nice 咁样 reject， 跟住继续做 friend 咯。但系我唔知佢会唔会可以继续做到 friend 咯。但系我觉得 honesty 会好啲咯。 sorry， 你只朋友。 我谂如果我对嗰个男仔冇 feel 嘅话咧，而我真系已经 bro 咗佢咧，佢就我会系好表明立场咯，即系哦，你系好，你系我 friend 噶啦，已经，你已经入咗我个 friend zone 入面。我谂你就算点样做啲乜嘢，应该都唔会走出个 friend zone 噶咯，所以唔会话哦佢对我好啲，跟住我就会我同你一齐咁样咯。所以我应该嗰条界线都分得几清嘅我。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 都几好成绩啊！今日 其实头嗰一至五条都系废噶， 第一收尾翻第一条我都系笑你先，我唔想嚟你屋企啦，拜拜， 煮嘢食自己食啦你， 搞咁多嘢最后都唔会打动到你嘅咁样， 所以其实今日点都系惩罚嘅声音，唉。系啦，喂，但即如果我照翻个 game 嘅游戏玩法，如果我唔即如果达到一定分数，其实应该都系有奖励声音嘅。话晒我哋都好耐冇出奖励声音， 真系都冇。 但系究竟 JW 几多分先过？我觉得佢系即易过嘅人嚟嘅，即比较。 而家你系六阔，啱我 三条。即嗰条线系比较阔啲嘅。 你觉得自己有冇机会？ 我觉得有嘅，我觉得可能佢觉得两分或者三分就得嘅。 嗯，好啦，咁 JW 系咪你想中咁咧？ 我谂起码答啱四条先算系了解我咯，因为我觉得我系一个咧，如果我同你好 friend， 我就会成日同你玩，跟住好容易就会了解到我嘅一个人嚟噶咯。我谂即系我现在有嘅好多嘅好朋友，应该有过半嘅问题都会答啱，因为我实在太易了解啦，所以我觉得可能。More than half 咯，就会系了解我咯。 我就系唔要做 friend 送啊嘛！ 你今日唔合格啊，唔好话做唔成情侣啊，究竟朋友都仲有冇得做咧？真系唔知啊，听下啦。 哇，对唔住，你实在太唔了解我，你连四条都答唔中，咁即系你系永远都要留喺我 friend zone 入面啊 ！Stay there and never get out。 前面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疫苗通行证第二阶段今日起实施，18岁或以上人士要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堂食以及超市、健身室和美容院等表列处所，获医学豁免证明书除外。到食肆堂食的市民谭先生说，不清楚有关措施的安排，认为是否打针要视乎是否担心疫苗副作用或者是感染新冠病毒的后遗症。到戏院的吴先生就说，接受有关安排，认为对市民有保障，但对未打齐两针的市民造成一定影响。亦都有市民说，日后如果需要打第三针才能够进入食肆等相关处所，会选择接种。新一轮保就业计划昨日起接受申请，当局至今收到49000个雇主以及大约38000个自雇人士的申请，当中80%几雇主曾经成功申请上一轮保就业计划。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说，反应符合预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雇主最快可以在一个多星期获发资助。对于外界忧虑长者没有强积金户口，罗志光表示申请强积金户口并不麻烦。澳洲总理莫里森暗示中国试图干预澳洲内政，强调政府积极阻止北京寻求影响澳洲事务的企图。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日前提出，中国选择公布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的时机是为了干预澳洲大选。莫里森被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回应说，坎培拉非常清楚中国政府试图在澳洲产生的影响，并已经制定法律阻止有关影响，重申澳洲政府实施反外国干预法是有原因。中方早前强调，中国历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中方没必要亦都不会从事所谓的干预活动，中所协议不针对第三方，敦促澳洲尊重中所两国的主权以及双方独立作出的选择。乌克兰农业官员指责俄军在乌克兰境内的占领地区盗取谷物。各个官员接受乌克兰国家电视台访问时候说，在已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有150万吨谷物，担心当中大部分已经被俄军偷走。乌克兰外交部亦都指责俄罗斯在占领的土地上盗取谷物，增加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威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今晚渐转吹东北风，骤雨较为频密。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风势颇大。星期日骤雨有时较为频密，气温逐步下降至星期一最低大约19度。星期二和星期三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龙图花园；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方向一段，龙尾就喺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去宏照道支路一段车多，龙尾就近观塘码头。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一段啊挤塞，车龙排到去丁九；而大老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石门村呢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就喺恒生大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新生。

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上个礼拜啊，喺呢个嘅又系呢个嘅联军讨论区嗰度咧，有人话好想听嗰啲啊奖励嘅声音， 今日差少少，擦身而过。3.5题 系我唔好， 可唔可以揾翻啲容易啲捉路嘅嘉宾？收翻系黄然啊， 黄然系最易俾人了解，所以你好容易估到佢点解咁易俾人呃。 系咯，因为一般女嘉宾都唔系咁容易估，其实都正常啊。 其实系嘅， 偏偏佢系唯一一个， 所以大家唔好成日误会，话我同波成可以认识咁多女孩子，一定啊。 嗯、 有啲渣拿啦，唔係渣男喎，係渣拿。其实冇嘅、啊、都係傾下偈，我连人哋鍾意啲咩我都唔知啦、啊。唉，冇咁多 FF,ok?、Okay? 我即係我將啲 FF 擺啲劇情嗰度充分发挥嗰啲 FF。 啱啱真係幻想 JW 揽住我㗎。係 咪有嗰下咁突然之间我諗哇呢下好似。有翻少少啊，俾你 哦，甜笑啊，真系、啊。好啦，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 听完啦，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三隻字：烧味饭。喺呢一两年嘅经济低迷啦，疫情嘅关系咧，好多人咧个经济压力咧都越嚟越大噶，所以唔同嘅报纸、杂志啊、电视台、电台咧都会宣扬一样嘢啊，双餸饭。冇错，双餸饭嘅价钱，你可以食到有鱼、有肉、有菜，随时有埋碗汤俾你，简直可以话系啊喺月尾最佳嘅凉拌。但系有冇发现漏咗一样嘢呢？冇错，就系、是、我哋由细都食大嘅烧味饭啦。你谂下，每一嚿嘅烧腩都经过千锤百炼，每一嚿嘅叉烧都经过熊熊嘅烈火，每一嚿嘅烧鸭都系经历过8度嘅高温去烧制出嚟。呢啲嘅烧味饭制作嘅过程可以话比起双餸饭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根据小弟嘅目测，有时。这个嘅双拼嘅烧味饭，甚或乎系平过双餸饭嘅。咁但系点解大家好似而家唔系好食烧味饭呢？所以今日啊，笨读兵团啊，就系要推介大家间唔中食翻个烧味饭。当然啦，适可而止，就好似饮酒咁，唔好过量。适可而止地食烧味饭，其实系几个制嘅。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双餸饭定烧味饭？ 双餸饭， 我系烧味饭嘅代表嚟嘅。你 O 唔 O K 先？或者你食烧味饭系中意食啲咩啊？ 如果双拼啊，叉烧叉烧饭，基本上烧味饭咧，烧味饭，因为鸡有骨，我系嫌烦嘅。 哦， 然之后即系嗰啲即系烧腩仔嗰啲剩咧，我觉得肥得滞，即系我中意烧埋 烧味嘅叉烧 烧埋饭。系啦，叉烧咯，多汁要多色嘅，一定要。 哦， 点解我会拣双餸啊？因为我食嘢我好中意捞汁食啊。 哦， 如果烧味饭你冇咁多豉油或者冇咁多嗰啲咩姜蓉嗰啲剩咧，个饭就斋拍咧就好怪。因为叉烧我中意就咁食嘅，即系 我有段时间都中意噶。我段时间中意咧，即系你例如当我哋早收工10点，咁、可能同女朋友住咧，就叫佢6、7点放工嘅时候咧，就话你买定条叉烧、你买定半条嘅叉烧翻去，咁然后摆喺度，咁然后我翻去嘅时候冲凉嘅时候咧，就挞住佢个焗炉焗翻热佢，然后咧斋夹 即係可能嗰度可能十片嘅叉燒啦，然後啊再配一罐嘅啤酒啊， 哦、 即係嗰晚嘅宵夜啊。 哦， 即係我忽然有一段時間係幾中意嗰種啊嗰種嘅感覺嘅，但係咧即係我呢排唔知點解真係好中意食燒味飯。 燒味飯你食咩㗎？ 嗱，燒味飯咧，首先我有幾樣嘢想講嘅。第一，燒味飯喺拍戲嘅世界，雖然即係小弟可能參與過一兩次啦，但燒味飯係極受歡迎嘅。 係、哦，我都覺得係、哦。你咁講， 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 因為出事嘅機會低，即係比嗰啲熒光汁嘅咖喱豬扒飯啊，熒光汁嘅唔知咩 嗰啲茄汁啊， 唔知咩嘢，係啦，咁係。燒味飯是相對地安全的，咁啊佢會好多嘅嘢喺入邊啦，例如會有叉燒啦、切雞啦、燒鴨啦、腩啦，咁所以通常佢哋啲飯盒咧上面就會寫哦叉鴿，咁叉鴿就係即係叉鴨啦。咁、如果係佢有時個肉咧，佢會其實你要睇清楚佢係肉字定個內字啊。 内同肉，肉系咩？ 肉咪烧肉咯， 烧肉系啊。 内就系内脏咯，咁所以咧呢个其实烧味饭咧呢个就系佢其中一个好处啦。 OK， 就是出事机会较低。好啦，第二个小弟啊推崇烧味饭嘅原因啊，就系佢真系相对地平啲。我暂时我唔知道关唔关呢排嘅经济即系相对地冇咁好啦。我见目测嘅商品咧，即系你街市啊，你唔好话去啲高级大酒楼啊，咁但系如果一般嘅街市啊，或者楼下市政大厦嘅嗰啲烧味饭咧，其实24至26蚊有商品噶啦。 咁抵玩， 其实系几抵嘅，系啦，即系其实佢唔算特别贵嘅。咁再加上我记得我人生最细个，即系中唔系人生食过最平嘅烧味饭咧，系以前中学嘅时候食嘅烧味饭。 几钱啊？嗰时食 8蚊商品， 咁抵啊！你 单品商品都系8蚊。系啦，我记得食到后尾咧，8蚊双拼咧就变咗单拼8蚊，双拼就10蚊。咁啊，成班同学咧就话：，喂，嗱，我嗌叉烧，你又嗌切鸡，咁然后咧就交换，系啦，咁你一定系悭钱噶啦，靓仔。你谂下，我记得嗰阵时咧，咁啊，小弟读嗰间嘅中学喺西湾河附近啦，咁啊有泰安楼噶嘛。如果附近嗰幾檔嘅雞蛋仔咧，嗰個年代係賣緊6蚊一底，跟住仲有嗰啲膠袋撈面啊，或者膠袋冷面啊，即係嗰啲你知落好多蒜蓉嗰啲咧， 台灣拉麵嘅冷面啦， 係啦係啦，咁係5蚊3包，咁一係咧通常就係食3包淨面，然後個阿叔幫你撈勻佢，然後買罐汽水，咁樣就10蚊一餐，但其實係真係唔係好夠飽，同埋你晏晝食凍嘢，你個人係會。你总之你唔够力啦， 系啦， 咁但系你俾多3蚊嘅价钱，就盒烧味饭学生优惠，即系所以由头到尾喺我眼中啊，烧味饭可以话系啊穷人一物。其实比起双重饭，因为而家双重饭你话贵唔贵，话平唔系好平，都起码我目测最平都30蚊楼上噶啦。有时烧味饭可能仲平啲，咁当然我都明白，即系烧味饭佢真系肉，全部都系肉，你好似食得多咧。好似去唔到廁所，你食個雙餸飯，你起碼叫有啲菜或者有啲汁或者有啲嘢可以變下啦。咁呢個正正就係小弟嘅第三個覺得燒味飯嘅好處啦。 仲有咩呢？ 小弟素來啊，都係呢個選擇困難症嘅人， 即係你叫啲兩餸飯， 我見住兩餸飯， 十樣嘢揀， 蒜蓉開邊蝦又真係好吸引，但我又想食咕嚕肉。但好似4日冇食过菜咯，咦？ 系， 但系肉饼又真系好送饭，我都企喺度谂咗10分钟，啊，食啲咩好呢？哎呀，搞唔掂啊！我都系翻翻去嗌烧味饭。 我第一次听人讲双送饭，真系太多选择，好丰富，我拣唔到啊！ 系啊，我系真系每次都唔知点样拣嘅，即系尤其是例如好似我礼拜一二翻手下流程啦，咁喺屋企做嘢做到6点零，差唔多7点，其实我1个钟内要即刻翻到嚟公司咁样，咁有时翻到嚟可能9搭10，咁我个时间唔会容许我排嗰条长龙去排双送饭，同埋去到嗰度阿姐问阿弟想食咩啊？咁你同我阿姐又磨翻30-50分钟， 后面又排晒队， 系啦。咁你个压力又喺度，但系烧味饭向来嗰啲选择都系嗰啲选择， 呢个系真的。因为我觉得烧味饭即系你 ，sorry 我未讲完，就好似你去快餐店，你可以问家父啊阿斌佢哋，逢亲我同佢做嘢咧，我都一定系买嗰个 M 字头嘅快餐嘅。哇，肥仔你又食汉堡包， 系啊，唔使拣啊嘛，即系嗰个唔使拣，唔系我冇得拣啊，而系你由细到大 去嗰度， 你都知道系得呢啲噶啦。咁麻烦你一早谂定你要食啲咩？但 系 相送饭唔系噶嘛，你虽知道而家相送饭层出不穷，龙虾都有啊，系咪先？ 有个 嗱烧味饭就系一样道理啦，你都系嗰啲噶啦，系咪先？你行入去，你好自然嘅本能反应，你都系叉烧烧鸭啊，唔该， 叉烧叉烧， 系啦，叉烧烧鸭。啱啱我问你，你都系用咗0.5秒本能反应就答咗叉烧叉烧噶。我而家问你相送饭，你想食咩啊？ 未谂到， 系啊，你明明对一个选择困难症嘅人嚟讲，烧味饭简直系救咗佢啊！所以大家不妨食翻多啲烧味饭， 振兴下呢个烧味铺嘅经济， 系悭翻自己好多嘅时间，唔使谂咁多。 另外一个其实类近嘅就系嗰个不确定因素啦，即系假如而家你得翻可能半个钟，你要买个饭食完就做嘢。左边行去东西面就系有烧味铺，东面就是相送饭咧。其实咧，好似你咁讲咧，系应该系烧味铺，因为相送饭你真系有时你唔知佢嗰日有咩食。 系啊， 即系你去到如果你冇嘢啱食咧，你真系 简直系啊，平价版嘅奥马卡西啊！ 你真系 个厨师发版，我今日煮咗呢啲，食唔食？ 唔食白酒。 系啦、啊，咁但系烧味饭唔系嘛？烧味饭有佢一套源远流长嘅系统喺入边，半肥瘦有得拣，烧鸭。你加钱要压比又有得嚟拣，系咪先？你话烧味饭系几咁伟大？ 其实方便咗大家去做决定啦，同埋食嘢嘅流程啦，加快咗。所以有时落去，譬如 canteen 我哋都有几送饭咧、 啊， 有时落到去真系企喺度好耐，死啦！ 死啦！佢粉丝好似有啲菜节瓜粉丝又好似几好，但系肉饼又真系唔会死人嘅、啊，即系唔输得。你谂下，净系 canteen 嗰五样嘢啊！你都谂咗10分钟啦，更何况相送饭，简直好似去自助餐咁。但唯一嘅分别系咩啊？你得一次嘅机会，几咁残忍？对于一个有选择困难症嘅人嚟讲， 人生都系要拣啊。 系啦，可唔可以喺我食饭嘅时候唔好拣呢？所以我都话我平时日头嗰份工，我通常系食啲咩啊？就系食嗰间隧道嘅三文治。 哦， 因为唔使拣啊嘛， 都系 set 死嗰啲啊。 系啊，你唔会嗱，即系当然都归咎于小弟嘅英文唔好啦。我唔会去拣要咩配菜， 我唔识拣。 Everything 要咩 topping 就tomato cheese everything 系啦，即系唔会拣啊嘛，系咪？所以我系中意佢又唔系冇得俾你拣、 嗯， 即系佢唔系一式一样，佢系喺呢一个有限度嘅选择入边，俾你提供你发挥你最大嘅创意。 哇， 几美好啊！烧味饭， 我想问一样。愣少少，车仔面咧咁。 哦，车仔面我又系企喺度噶， 但车仔面啲嘢又同相同饭唔同。 唔系，但每一间嘅车仔面都有少少唔同噶嘛。 系， 即系呢一间，哦，嗰、那个咖喱牛腩特别好食嘅。啊，呢一间嘅云吞佢系鲜虾嘅，嗰间佢系菜肉云吞，系有呢啲噶嘛。但系烧味饭当然佢都有分好食唔好食，但系你食开你就知呢间系好食。佢唔会特别话个叉烧特别好食，定系个烧鸭特别好食？ 唔会蜜糖芥末叉烧咁， 会争好远啊嘛！ 听你咁讲，你车仔面你真系仲企喺度 啊！我有好几次行到去车仔面，我真系噶，即系例如有时我放工一点几咁，我屋企附近即系嗰个太安楼仲会有就车仔面噶嘛， 系 肚饿行过去， 几 食咩好咧？云吞啊，但屋企又包云吞、啊，午餐肉啊！ 午 餐肉啦，烧华力肠唔系，烧华力肠要加3蚊， 芝士丸啦， 拣咩面好咧？ 系啲面就死啦，又系你拣啦。 唉，算啦，我都系拣啦，我都系翻屋企，悭翻好多噶。 一烦起上嚟就唔使使钱啦、 啊。所以烧味饭系不得了，再加上啊，有啲嘅烧味饭铺头啊，仲有一个隐藏嘅好处，唔系间间有，有啲有啲隐藏好处。有靓汤嘅老火汤俾你饮， 哦， 有啲系几好噶，真系有碗老火汤噶。我记得嗰阵时我个 friend 啊，踢波之前一定会去嗰间嘅屋企附近有一间嘅烧味铺， 买老火汤， 佢会买叉烧烧叉烧切鸡，然后一路行一路食。你谂下，佢可以一路行 一路食， 一路抡骨啊！佢觉得系一个训练嚟噶，自此我哋就训练到。在街的任何位置都可以面不改容地吃饭抡到骨是他 拜佢所赐系教识我哋，而且我仲记得啦，嗰、那个阿叔话靓仔，见你咁靓仔，不大碗啲汤俾你饮，今日呢碗汤有名嘅，叫霸王别姬。个吓咩叫霸王别姬啊？ 唔知咩师傅， 系因为攞咗霸王花落去煲汤，同埋攞西施骨，有霸王有靓女，仲咪叫霸王别姬汤。自此啊，就系、是、因为呢个阿叔啊，教识咗我霸王别姬呢四隻字，我先至翻去啊，了解啊中国嘅历史啊，就系、是、当时汉语同埋刘邦嘅战争嘅呢段历史，就系、是、全靠阿叔嘅嗰碗霸王别姬汤， 有霸王花，有西施骨，仲唔系霸王别姬啊？ 你话？由佢嘅制作过程，去到啊，佢成个嘅文化，去到斩料嗰个师傅啊，都系几咁有文化。如果你食多几年嘅烧味饭，就好似我哋一开始节目话斋啊，你嘅作文啊，都会写得好啲啊，系咪先？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啱啱听完肥仔推介呢一个烧味饭，虽然劈头我系话我会推崇两种饭，但系而家呢啲。咩下午茶时间，好似佢咁讲，喺超级市场买一兜叉烧翻嚟，翻去烘翻热佢，加住个啤酒，其实几有 feel 嘅。但系如果你听完啱啱我哋嘅推介，都仍然有少少纠结，十五十六应唔应该食咧？呢一 part 我决定增加大家嘅食欲，因为曾经喺讨论区嗰度有一班巴斯达咧，将许冠杰嘅浪子心声改为呢个烧味心声，完全将烧味嘅精髓放喺呢首歌里边。所以今日呢，在这一 part， 我决定不单止播给你听，直接是现场演绎唱给大家听。这一首个曲本身是浪子心声的烧味心声。难分真，已未开始唱，难分真与假，我用假烧鸭，叉烧要肉汁弹牙，凉拌饭热都不差，炉火烧乳猪，皮肉多松化，烧鹅要酱汁乱茶，甜味酸汁要食下，又要半肥一边瘦，又要冇皮莫强求，红肠少腩仔，咸蛋叉鸡鸭，鸡胸要落啲豉油，全部先收你也罢。 天落下，名利息间浅。